消失在风里的声音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，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无情指引我前行。 谢谢，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，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，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，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。